最后有多痛。那么爱情上我要多重，笑容的背后有水洞。没人可怜你也只有重，卑微到最后有多痛。那么爱情上我要多重，笑容的背后有水洞。